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75集，争夺。 皇上，皇上， 有人轻唤着。李建恒陡然睁眼，失神地盯着金鼎，喃喃道：“ 谁要杀我？谁要杀我？” 太后用帕子替李建恒擦拭着汗，俯身说：“ 建恒，母后在此。” 建恒， 李建恒悲从中来，他母亲早亡，光成帝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，这些年身色犬马，却从来没有人唤他一声建恒。李建恒哽咽着：“ 母后，母亲。” 太后稍侧过头，如同拭泪：“ 你昏睡一夜，哀家真怕。你此时哪里还痛，都要与哀家说。” 李建恒望着太后，见她还穿着昨夜的礼服，定是在这里守了一夜。李建恒当即撑起身，又看见太后鬓边掺杂着白丝，双目微红，整个人憔悴了不少。李建恒倍感温暖，他抹了眼睛，拉住太后的手臂：“ 让母亲担心了，我没事。” 海良仪跪在外边，他也在这里守了一宿，听着里面有说话声，便知李建恒已经醒了，不禁放下心来。片刻后，宫女们轻手轻脚地入内伺候李建恒洗漱，太后亲自端了药碗，先自己尝了，才喂给李建恒。李建恒喝完药，面色仍旧不佳，但比起昨夜已经好了许多。他穿上靴子走出来，见海良仪还跪着，大为感动，上前扶了海良仪：“ 阁老，朕无事。” 海良仪险些站不起身，李建恒便不要他再守着，连带着外边跪的大臣们一起劝退了，只留了审查了一夜的孔丘、岑玉和傅灵业。李建恒迫不及待地问：“ 可查出什么了？孔尚书，快与朕说说。” 孔丘磕了头：“ 昨夜刑部连夜审查，现已查明刑次太监名叫桂生，受上师局女官福林差使，担任百官宴上的侍菜。”“ 女官？这女官为何要害朕？” 李建恒错愕地说：“ 缘由不明。”“ 你们查了一宿就没查出来吗？” 孔丘与另外两人对视一眼，他沉默片刻：“ 皇上不知，福林自知难逃法网，已经药哑了自己，任凭刑罚。” 李建恒突然明白了些什么，他说：“ 他一个宫中女官，做这样的事情做什么？他必是怕自己在重刑之下说出什么，所以先药哑了自己。这背后必然有人指使。”“ 皇上圣明，微臣与督察院二位同僚也是这样想的，故而昨夜深查此女，发现她家中尚有老母，居住在东龙大街的偏角巷。他家宅子虽小，却也不是区区一个大内女官能买得起的。微臣继而又查，查到这宅子还真不是他自己买的，而是东龙大街牙行特意赊给他住的。” 李建恒对东龙大街最熟悉不过，当下听出疑点：“ 他家既然是孤儿寡母，想必也没有值钱的东西能抵押出一座宅子。”“ 正是如此，微臣也觉得疑点重重，于是传唤了牙行的人来问，问出牙行之所以会把宅子赊给他，全是冲着禁军的面子。” 李建恒心里嘎嘣一声，他如坐针毡，顿了须臾：“ 这跟禁军有什么干系？”“ 这是禁军段事司六品段事袁柳特意去牙行打的招呼。袁柳与福林虽无婚约，却早有私通的蜚语。” 李建恒猛然起身说：“ 萧总督知道吗？” 孔就知道他与萧迟也关系好，一时间也摸不准他是要保萧迟也还是要如何，只能如实答道： 总督的意思是不知道。 李建恒立在原地，面色几变，最终说： 禁军人多，他不知也是情理之中。此事先不要声张，你们下去吧。传韩城与沈泽川进来，朕要赏。 萧迟也踩着硬雪踢开了刑狱的门，里头的狱卒早就得了消息，这会儿赶忙引着萧迟也往里去。福临关押在内，他才23岁，因为受了刑，这会儿髻发凌乱，坐在杂草上动也不动。萧迟也进了牢房门，陈阳为他摘掉了大氅，他个头太高，气势太足，一跨进来就让福临怕得直颤抖。萧迟也其实十分英俊，他身上是混杂着轻佻与凌厉的复杂感觉，所以他既能做个浪荡的公子哥，也能做个冷厉的修罗王。他自如地换着面具，一旦换上了，点带着举止都会变得恰如其分。此刻他就是路过这里的贵公子。萧迟也先打量着牢房，稍稍俯身看那窄窗，见窗外也是刑狱的高墙，不禁兴致缺缺地收回目光，重新直起了身。他侧头垂眸看着地上的符灵，符灵贴着墙壁，觉得那眼神带着天生的鄙夷。萧迟也说道： 上十举女官。 符灵不抬头，只盯着他的靴子。陈阳搬来了椅子，萧迟也坐了，他撑着一边的膝头看着符灵的发心。 袁柳他有妻有妾，还要冒着被撤掉腰牌的风险替你安排宅子，你是个怎么样的大美人，能哄得他连命也不要？抬头我看看。 福林缩着身体并不理会。萧迟也上身后靠说： 他都能当你爹了，你也甘愿？做个女官跟做个宫女不一样，到时候放出来怎么说也能配个正经子弟。袁柳是个六品小官，还是个军痞子，没钱没势，你跟着他是瞎了眼还是痴情种？袁柳暂且不提，你能用什么劝贵生行刺？你也没钱，必定是别人教唆的他。你嗓子哑了，是一早就决定拿来做替死鬼的人，你主子昭高把你们这样的人用完就踹，你死不死于我没关系，但如今你们要搞到我萧策安的头上，你想就这么死？ 牢房里寂静，萧迟也笑了笑说： 不能吧姑娘。 陈阳回身对后面的狱卒点了头，只听锁链声哗啦，浑身污垢的袁柳就被拖了出来。袁柳连滚带爬地靠近福林，厉声说： 贱人，你竟这般害我。 福林一抖，贴着墙壁向另一头爬。袁柳扯住了他的脚踝，气声说： 我与你什么干系？我那样待你，你别这般回报我。 福林被扯得眼泪直掉，他踹着袁柳，喉间沙哑地喊起来。袁柳拽着他： 你老母病重，是我背去看的大夫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你哄骗我，你还要拉着我全家一起死，你这毒妇。我必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 锁链声一响，失控的袁柳被陈阳拽住，他犹自探着手臂，面目狰狞地说。萧迟也从椅子这里再看小窗，还真能看见方寸天空。今日无雪，天间堆砌着苍白的积云，他对跟前的恩怨置若罔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